三年，魏王豹夜归弑亲疾，至疾绝河津，反魏楚。汉王使厉声说豹，豹不听。汉王遣将军韩信击，大破之，虏豹，遂定魏地，置三郡，曰河东、太原、上党。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陉击赵，斩陈馀、赵王歇。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。汉王郡荥阳南，筑甬道渚之河，以取敖仓，与项羽相距岁余。项羽朔侵夺汉甬道，汉军伐食，遂为汉王。汉王请和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。项王不听，汉王患之，乃用陈平之计，与陈平金四万金，以荐书楚君臣。于是项羽乃以亚父，亚父适时劝项羽遂下荥阳，及其见疑，乃怒辞老，愿起骸骨归祖武，未至彭城而死。汉军绝食，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，披甲。楚因四面击之。将军季信乃乘王驾，诈为汉王，匡楚。楚皆呼万岁，之城东关。已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。令御史大夫周贺、魏豹从公守荥阳，诸将卒不能从者，尽在城中。周贺从公相谓曰：“反国之王难于守城，因杀魏豹。”汉王之出荥阳入关，收兵欲赴东。袁生说汉王曰：“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，汉常困，愿君王出武关，项羽必引兵南走，王申必令荥阳城高坚且得修，使韩信等及河北赵地连燕齐，君王乃复走荥阳未完也。如此则楚所备者多，力分，汉得修，赋予之战破楚必矣。”汉王从其计，出军渊夜间，与荆部行收兵。项羽闻汉王在渊，果引兵南，汉王坚壁不与战。是时彭越渡睢水，与项生、薛公战下邳，彭越大破楚军。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，汉王亦引兵北郡成皋。项羽已破走彭越，闻汉王复郡成皋，乃复引兵西，拔荥阳，诛周苛、松公，而虏韩王信，遂为成皋。汉王跳，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，北渡河，持粟修武，自称使者。臣驰入张耳、韩信壁，而夺之军，乃使张耳北翼收兵赵地，使韩信东击齐。汉王得韩信军，则复阵，引兵临河，南饷军小修武南，欲复战。郎中郑中乃睡止汉王，使高垒深堑，勿与战。汉王听其计，使卢绾、刘贾将卒二万人，骑数百，渡白马津，入楚地，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，遂复下梁地十余城。淮阴已受命东，未渡平原，汉王使厉声往说齐王田广，广叛楚，与汉和，共击项羽。韩信用蒯通计，遂袭破齐。齐王烹厉声 东走高密，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，且欲击楚，则使龙驹、周兰往击之。韩信与战，齐将灌婴击，大破楚军，杀龙驹。齐王广奔彭越，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，往来苦楚兵，绝其粮食。四年，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：“谨守城高，若汉挑战，慎勿与战，吾令得东而已。我十五日必定梁地，复从将军。”乃行击陈留、外黄、睢阳，下之。汉果硕条楚军，楚军不出，使人辱之五六日。大司马怒，渡兵泗水，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尽得楚国金玉货物。大司马咎、长史欣皆自井泗水上。项羽至睢阳，闻海春侯破，乃引兵还。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，项羽至，尽走险阻。韩信已破齐，使人言曰：“齐边楚，权倾，不为假王，恐不能安齐。”汉王欲攻之，留侯曰：“不如因而立之，使自为首。”乃使张良、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。项羽闻龙驹军破，则恐，使虚台人伍奢往说韩信，韩信不听。楚汉久相持未决，丁壮苦军旅，老弱疲转饷。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，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。汉王属项羽曰：“时与项羽俱受命怀王，曰先入定关中者望之。”项羽复曰：“望我与蜀汉罪一。”项羽绞杀卿子冠军而自尊，罪二。项羽以旧诏当还报，而擅劫诸侯兵入关，罪三。怀王曰：“入秦无暴掠。”项羽烧秦宫室，掘始皇帝冢，私收其财物，罪四。又强杀秦降王子婴，罪五。诈坑秦子弟新安200,000，望其将，罪六。项羽皆望诸将善地，而喜逐故主，令臣下争叛逆，罪七。项羽出逐异地彭城，自都之，夺韩王地，并望梁楚，多自语，罪八。项羽使人因事异地江南，罪九。夫为人臣而事其主，杀以降，为政不平，主曰不信，天下所不容，大逆无道，罪十也。吾以义兵，从诸侯、诸残贼，使行于罪人，击杀项羽，何苦乃与公挑战？项羽大怒，伏弩射中汉王。汉王伤胸，乃门卒曰：“鲁仲无止。”汉王病疮卧，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，以安士卒，无令楚乘胜于汉。汉王出行军，病甚，因驰入城高。病愈，西入关，至溧阳，存问父老，至久。小故塞王心头溧阳氏，留四日，复如君。郡广武，关中兵一出。当此时，彭越将兵居梁地，往来苦楚兵，绝其粮食。田横往从之。项羽硕击彭越等，齐王信又进击楚， 项羽恐，乃与汉王曰：“中分天下，割鸿沟而西者为汉，鸿沟而东者为楚。”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，军中皆呼万岁，乃归而别去。项羽解而东归，汉王欲引而西归，用留侯陈平计，乃进兵追项羽，至阳甲南止军，与齐王信、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，至固陵不会，楚击汉军大破之，汉王复入壁，深歉而守之，用张良计，于是韩信、彭越皆往，即刘贾入楚地为寿春，汉王拜固陵，乃使使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，行途成赋，随刘贾、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，立武王布为淮南王。五年，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，与项羽决胜垓下，淮阴侯将30万自当之，孔将军居左，费将军居右，皇帝在后，将侯柴将军在皇帝后，项羽之卒可10万，淮阴先和不利，却孔将军、费将军纵，楚兵不利，淮阴侯复成之，大败垓下。项羽卒闻汉军中楚歌，以为汉尽得楚地，项羽乃败而走，是以兵大败，使齐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，斩首8万，遂略定楚地。鲁、魏、楚坚守不下，汉王引诸侯兵北，是鲁父老项羽头，鲁乃降，遂以鲁公号葬项羽古城，还至定陶，驰入齐王壁，夺其军。正月，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。汉王曰：“吾闻帝贤者有也，空言虚语，非所守也，吾不敢当帝位。”群臣皆曰：“大王岂微细诸暴逆，平定四海，有功者则列帝而封为王侯。大王不尊号，皆疑不信，臣等以死守之。”汉王三让不得已，曰：“诸君必使为变，变国家。”甲午，乃即皇帝位泛水之阳。皇帝曰：“义帝无后，齐王韩信习楚风俗，喜为楚王，都下邳，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，都定陶，故韩王信为韩王，都阳翟，喜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，都临湘。藩军之将梅娟有功，从入武关，故得藩军。淮南王布、燕王臧荼、赵王敖皆如故。天下大定，高祖都洛阳，诸侯皆臣属，故临江王欢为项羽叛汉，令卢绾、刘贾为之，不下，数月而降，杀之洛阳。五月，兵皆罢归家。诸侯子在关中者父之12岁，其归者父之6岁，食之1岁。高祖置酒洛阳南宫。高祖曰：“列侯诸将无敢引阵，皆言其情，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？”高启、王陵对曰：“陛下慢而侮人，项羽仁而爱人，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 所降下者因以与之，与天下同利也。项羽妒贤嫉能，有功者害之，贤者疑之，战胜而不与人功，得地而不与人利，此所以失天下也。高祖曰：功之其一，谓之其二。夫运筹帷帐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无不如子房。镇国家，抚百姓，击溃饷，不绝粮道，无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无不如韩信。此三者，皆人杰也。吾能用之，此无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为我秦也。高祖欲长都洛阳，其人刘敬说，即刘侯劝上入都关中。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，六月大赦天下。十月，燕王臧荼反，攻夏代地，高祖自将击之，得燕王臧荼，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，使丞相哙将兵攻代。其秋，骊姬反，高祖自将兵击之，骊姬走。骊姬者，项氏之将，项氏败，骊姬为陈宫，不随项羽，王降高祖。高祖后之颍川，高祖至洛阳，举通侯吉召之，而骊姬恐，故反。六年，高祖五日一朝太公，如家人父子礼。太公家令说太公曰：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今高祖虽子，人主也，太公虽父，人臣也，奈何令人主拜人臣？如此则威重不行。后高祖朝，太公拥会迎门却行，高祖大惊，下服太公。太公曰：帝人主也，奈何以我乱天下法？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，心善加令言，赐金五百金。十二月，人有上便士告楚王信谋反，上问左右，左右争与击之，用陈平计，乃委由云梦会诸侯于陈，楚王信迎，即因执之。是日大赦天下。田肯贺因说高祖曰：陛下得韩信，又至秦中，秦行胜之国，待河山之险，悬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秦得百二焉，地势便利，其以下兵于诸侯，辟由居高屋之上见陵水也。夫其东有琅琊即墨之饶，南有泰山之固，西有浊河之县，北有渤海之利，地方二千里，持戟百万，悬隔千里之外，其得十二焉，故此东西秦也，非亲子弟，莫可使望其矣。高祖曰：善。赐黄金五百金。后十余日，封韩信为淮阴侯，分其地为二国。高祖曰：将军刘贾硕有功，以为荆王，望淮东，弟交为楚王，望淮西，子肥为齐王，望七十余城，民能齐言者皆属齐。乃论功，与诸列侯剖腹行封，徙韩王信太原。七年，匈奴攻韩王信马邑，信因与谋反太原。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立为王以反， 高祖自往击之。会天寒，士卒堕职者十二三，遂至平城。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，令樊哙指定代地，立兄刘仲为代王。二月，高祖自平城过赵洛阳至长安，长乐宫城，丞相以下徙至长安。八年，高祖东击韩王信与反寇于东环，萧丞相迎坐未央宫，立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太仓。高祖桓见宫阙壮甚，怒，谓萧何曰：“天下汹汹苦战数岁，成败未可知，是何治宫室过度也？”萧何曰：“天下方未定，故可因岁就宫室，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，且无令后世有以家也。”高祖乃曰：“高祖之东环过百人，赵相冠高等谋士高祖，高祖心动，因不留。代王刘仲弃国王，自归洛阳，废以为河阳侯。”九年，赵相冠高等事发爵，夷三族，废赵王敖为宣平侯。是岁，徙贵族楚昭、屈、景、淮、齐田氏关中。未央宫城，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，高祖奉御之，起为太上皇寿，曰：“使大人常以臣无赖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重利。今某之业所就，属与众多。”殿上群臣皆呼万岁，大笑为乐。十年十月，淮南王荆布、梁王彭越、燕王卢绾、荆王刘贾、楚王刘交、齐王刘肥、长沙王吴瑞皆来朝长乐宫，春夏无事。七月，太上皇崩溧阳宫，楚王、梁王皆来送葬，设溧阳囚，更名溧邑曰新丰。八月，赵相国陈豨反代帝，上曰：“豨常为吾使，甚有信，代帝无所及也，故封豨为列侯，以相国守代。今乃与王皇等劫掠代帝，代帝利民非有罪也，其赦代利民。”九月，上自东往击之，至邯郸，上喜曰：“豨不难据邯郸而阻涨水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闻豨将皆故古人也。”上曰：“吾之所以与之，乃多与金旦豨将，豨将多降者。”十一年，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，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，王黄郡曲逆，张春渡河击聊城，汉使将军郭蒙与将击齐，大破之。太尉周勃到太原入，定代地，至马邑，马邑不下，即攻残之。豨将赵立守东原，高祖攻之不下，越余卒骂高祖，高祖怒，丞相令出骂者斩之，不骂者援之。于是乃分赵山北，立子桓以为代王，都晋阳。春，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，夷三族。夏，梁王彭越谋反，废千属，复欲反，遂夷三族。立子辉为梁王，子友为淮阳王。 七月，淮南王经不反，东并荆王刘贾地，北渡淮，楚王交走入薛，高祖自往击之，立子长为淮南王。十二年十月，高祖以击步军会坠，不走，令别将追之。高祖还归，过沛留，置酒沛公，西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，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，叫之歌。酒酣，高祖击筑，自为歌诗曰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令儿皆贺袭之。高祖乃起舞，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，谓沛父兄曰：有子悲故乡，吾虽都关中，万岁后无魂魄游乐思沛，且朕自沛公以诸暴逆，遂有天下，其以沛为朕汤沐邑，富其民，世世无有所与。沛父兄诸母故人，日夜饮及欢，到旧故为笑乐。十余日，高祖欲去，沛父兄故请留高祖。高祖曰：吾人众多，父兄不能挤，乃去。沛中空县皆知义西县，高祖复留旨，张饮三日。沛父兄皆顿首曰：沛幸得父，封未父，为陛下哀怜之。高祖曰：封无所生长，即不忘耳。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。沛父兄故请，乃并复封，比沛。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。汉将别击步军调水南北，皆大破之，追得斩步波阳。樊哙别将兵定代，斩陈豨当城。十一月，高祖自步军至长安。十二月，高祖曰：秦始皇帝，楚隐王陈涉，魏安西王，齐闵王，赵悼襄王，皆绝无后，与首冢各十家，秦皇帝二十家，魏公子无忌五家，设代地利民为陈豨赵立所劫掠者，皆赦之。陈豨降将延熙反时，燕王卢绾使人知悉所欲阴谋，上使辟阳侯迎绾，绾称病，辟阳侯归，据言绾凡有端矣。二月，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，赦燕利民欲反者，立皇子建为燕王。高祖击部时，为刘石所中，行道病，病甚，吕后迎良医。医入见，高祖问医，医曰：病可治。于是高祖谩骂之曰：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意？遂不使治病，赐金五十金罢之。以而吕后问陛下：百岁后萧相国即死，令谁代之？上曰：曹参可。问其次，上曰：王陵可，然陵稍壮，陈平可以助之。陈平志有余，然难以独任。周勃厚重少闻，然安刘氏者必伯也，可令为太尉。 吕后复问其次，上曰：“此后亦非尔所知也。”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后寺，幸上病愈，自入谢。四月甲辰，高祖崩长乐宫，四日不发丧。吕后与沈亦基谋曰：“诸将与地为边户民，今北面为臣，此常样样，今乃是少主，非晋族事，天下不安。人或闻之，欲立将军。”立将军往见沈亦基曰：“吾闻帝已崩，四日不发丧，欲诛诸将，诚如此，天下危矣。陈平、灌婴将10万守荥阳，樊哙、周勃将20万定燕代。此闻帝崩，诸将皆诛，必联兵还相以攻关中。大臣内叛，诸侯外反，王可翘足而待也。”沈亦基入言之，乃以丁未发丧，大赦天下。卢绾闻高祖崩，遂亡入匈奴。丙寅，葬。己巳，立太子，至太上皇庙。群臣皆曰：“高祖起威系，拨乱世，反之政，平定天下，为汉太祖，功最高，上尊号为高皇帝。太子袭号为皇帝，孝惠帝也。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，以岁时祠。即孝惠5年，思高祖之碑乐佩，以沛公为高祖元庙。高祖所教儿歌120人，皆令为吹乐，后有缺则补之。”高帝八难，长述其道惠王肥，赐孝惠吕后子，赐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，赐代王恒以立为孝文帝博太后子，赐梁王辉，吕太后时喜为赵共王，赐淮阳王友，吕太后时喜为赵幽王，赐淮南厉王长，赐燕王建。太史公曰：“下之正中，中之弊，小人在也，故殷人成之以敬；敬之弊，小人以诡，故周人成之以文；文之弊，小人以塞，故旧塞莫若以中。三王之道若循环，终而复始。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矣。秦政不改，反酷刑法，岂不谬哉？故汉兴常弊易变，使人不倦，得天同矣。朝以10月，车服黄屋左道，葬长陵。